尊敬的诸位长辈，诸位同仁，大家早安。我们于敬义宫于造神祭进入于宫呢，自己在观音大士像前发愿愿善念永存，善力精进，期许自己道心道力不断提升，倘丝毫自宽，自己自我宽恕了，懈怠了，有这样的心态出现了，永堕地狱，这个是发了这个愿呢，让自己对修行不要有退路，等于破釜沉舟了，其实成就一件事情决心很重要，他下了这个决心，下了这个勇猛心，立了这个决定志，不愿意再沉沦了，就像我们听胡晓玲老师讲课说的，他说这一生一定要往生，一定要成就，就这种决心，而且还有畏心，一言一动都关照，一言一动呢都觉得天地鬼神在旁，决定不敢起邪念妄念，当然发的心具体要落实了，所以经文当中提到呢，他的心态凡一切有济于人，有利于物，只要对众生有利了，尽心尽力去做，尽心尽力才叫忠啊，尽忠啊才是真心，不能尽忠啊，想自己多了，自私自利就增长了，所以佛门第一关呢，破我执啊，破自私自利了。所以具体呢，经文当中说到了，不论事之巨细，身之盲贤，人之知不知，利之计不计，皆欢喜行持，委屈成就而后止。这个心态很难得，其实想自己了就不敢承担了，所以打破呢自私的心，只要看到了见义勇为，不管呢这个事有多么巨大多么困难，不挑境界，遇到了就做，所以佛门修学的功夫不分别不执着，对人事物生平等心，生慈悲的心，闻佛道长远，不生退却，观众生难度，不生厌倦。有厌倦这个心就不是真正的慈悲心了。那我们看正法的红传呢，在这个时代难度是比较高，因为呢忽略了几百年了，再把它沉传下来也要好几代人的功夫。尤其我们这一代是遇到正法的谷底了，不畏艰难把它扛下来。事实上呢，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勘验自己这个心是真心还是露水道心了。还常常发的愿都很勇猛，能不能保持就是在工作当中处事当中可以勘验得出来了，不会因为别人的不认同，别人的误解，不会因为别人的对立而自己就退心了，时时念念为对方着想，这个是我们要记录慈悲心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心态，任何境界都能保持为对方着想的心，这样才能对治啊这个自我啊自私啊。事情多大，该做的承担起来。其实人不承担应该做的事情，这个良心呢已经受到自私自利的障碍了，这个良心呢就没有办法完全显发出来了。哎，一件应该做的事没做了，两件应该做没做了，太多应该做没做了，最后就麻木不仁了。哦，哎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哎，对家庭、对民族、对政法，我们的本分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提不起来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时时保持这一份使命感？提不起来呢，还是我们自私、自我太重，都想自己，都随顺自己的习气，才会不能保持念念的使命感。所以既然要成就了，老和尚讲这十六个字啊，决定要下功夫，怎么苦啊都要突破它啊，因为突破了呢，才能不做习气的奴隶了。所以人要有担当，这个事之巨细，再大的事要承担下来。当然这个细啊，也不能因为事情小就不做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看到了尽心尽力去做。而事实上呢，人的道业的精进啊，往往都是在小的地方用功才能提升啊，比方我们觉得读经才是提升，其实跟每个人讲话，每一句有没有从真实心流露出来，这个事情很细啊。所以真心在哪里，在生活的每个细节当中体现出来。我们假如不在这些细微之处关照到自己心的偏颇，那其实要改习气啊也不容易啊，每天很粗心了啊，一言一行错了不知道啊，然后反而觉得哦，我在读经的时候是修行了。我们跟每一个人讲话有没有平等恭敬？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啊，心在哪？一言一行都是心的反射啊，都是心的流露了。那我们就看今天就好了，从一大早起床跟一切的人见面交谈，有没有不耐烦，有没有不顺眼，哎，这个心态一起来了，有没有关照到，有没有马上呢把它转成真诚慈悲，不怕念起啊，只怕觉迟啊。接着呢，身之盲闲，其实啊，主要的还是呢，人在很多事的时候，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他也不会不耐烦啊，他会尽量安排，哎，还有能力时间可以帮人，哎，他欢欢喜喜再去做。啊，不会因为自己有事了，啊，事情比较多一点了，然后就拒绝很多可以帮得上忙的。哦，当然不要以忙为借口啊，该做的没有做了。啊，其实坦白讲啊，我们哪有忙？我们跟上一代的人比比看，我们的父亲扛一个家庭，孩子有好几个。我们想一想他们怎么过来的，哎，现在组织家庭了，孩子才一个两个，每天在那里很忙，忙死了，哎，我们父母那一代，我好像没听过父母讲忙， 他觉得应该做的，他心理上就不会有那种忙的感觉，他做的心安理得。我们自我比较重的，做一点就计较了，不愿意再做了。哎呀，怎么让我这么累，怎么让我这么忙。其实啊，跟境界没关系啊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是仁者的心动了，我们心上的分别执着比较太严重了。而事实上一个人真的发利众之心啊，越做越欢喜啊，哎，觉得今天尽力做了，没有白过这一天啊。当吃饭的时候念着十存五关呢，心里很安慰啊。计功多少，量彼来处。存己德行，全缺应供。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。我们有没有时时善观己心，不懈怠？正视良药，未疗行枯。吃饭是为了滋养这个身体，不是增长贪心哦。未成道业，应受此时。我是真正这一生要成就道业的，哎，我来接受啊这个食物，接受这个供养，哎，念的时候心里很踏实了。接着呢，人知知不知，不是人家知道了才做，应该做的尽心尽力做。修行啊，都要在很多处事当中啊，去关照到自己的分别跟执着。今天领导知道的事，尽心尽力去做；同仁拜托的事，就比较应付。这叫分别，这叫执着。人前人后要一样，领导前跟大众前跟同仁前，通通要是一样，这才是真心，这才是平等。修行啊，都要在处事待人当中把自己的分别执着给打掉。立之计不计，应该做的呢，纵使啊自己好像力量不够了，但尽力就好。佛门常强调的发意圆成，你发的是至诚的心，你也尽心尽力做到，就是圆满功德了。不一定是说事情一定要做成才叫圆满功德，最重要是这一颗心呢。而事实上啊，我们往往呢会太担忧未来，哎，我以后身体会不会出事啊，没力气做了。我们做的以后有没有人跟着我们做啊，就想很多以后的事情。烦恼一大堆。哎呀，现在中心人手又不够啊。然后好像也不招人进来啊。行不行啊，撑不撑得下去啊，想很多未来的事情。功夫能不能得力啊，最重要的关键能不能安住当下。未来跟现在是分不开的，预知将来结果，只问现在功夫。现在全心全意付出，境界智慧就上去，才能扛更多的责任啊。现在不尽心尽力了，得过且过了，那能力怎么上去，智慧怎么增长，安住当下才能不断提升。智慧能力如此啊，念佛的功夫提升还是安住当下，每一句字句分明啊，就收摄自己的心呢，那就能净念相继了。假如念佛的时候常常想啊，我要念500声，哇，现在念的才100声哦，还有400声。都是在想着这些念头啊，这个心都不专注。全神贯注在 每一个字每一句当中就摄心了。所以皆欢喜行持，遇到的事情都欢欢喜喜去做，委屈成就而后止。这个时代啊，特别需要委屈求全，顾全大局。为什么呢？传统文化断了几代了，一般的人基础都不够啊，基础不够啊，你还要求大家就变苛刻了啊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当中讲到的，先人不善，不是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殊无怪也。诸位同仁，这句话入心了没有？啊，他不入心，他就是一个知识而已啊。一入心了，决定了能包容别人，不止包容啊，还怜悯啊。他连这个都不懂啊，那他这一生念佛要成就就不容易了。赶紧做个好榜样，让他能效法，能学习，不要错过这一生得度的机会。你不止不会去看人家的过失啊，他有不对的，你反而替他很紧张啊，替他很怜悯啊。我怎么样善巧方便来帮助他提升？当下还对立，还批评，还毁谤，那这个就是人就刻薄了，不厚道了。而且那个批评啊，出去以后造口业之外，还造成团体之间的对立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，那这个口业就造得重了。所以必有容德乃大，必有忍事乃济啊。我们每一个不平不愉快一出去了，都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是非啊，增加了彼此的误解啊。一个有大局为重的人，一言一行都想到要让这个团体更提升，这个心态才对啊。我们学大乘佛法，念念为虚空法界众生，那是目标啊。我们现在有没有念念为自己的团体着想？真的有了，决定不随顺自己的习气处事待人，随顺习气就添麻烦了。所以委屈成就而后止，不忍心啊再给团体添负担。以前呢，当哥哥当姐姐的人啊，以前大家庭啊，有时候二三十口人住在一起啊，我们去观察那个当大哥当大姐的，念念呢为整个家族，念念生怕呢父母再多担心，这个就他责任心就从这个家庭里面锻炼起来的啊。其实我们人在团体当中啊，常常顺着自己的性格习气做事情啊，其实啊根源是在家庭里面也很少为父母着想，所有的病根啊其实离不开家庭的，离不开孝心。我们假如不自欺了，都从啊这个孝道去观察，这个不足啊往往都是在对父母的态度上，有没有念念为父母着想。好，随缘方便，这个随缘呢，就缘分来了不逃避，尽心去做啊。当然这个随缘当中啊还要随分，各个人遵照自己的本分去做事情啊，就不会乱。还有随力啊，你多少能力啊，量力而为啊去做。方便，做的过程当中啊要善巧方便啊。你想要去利益人呢，那首先要设身处地啊，要以他能接受的方式来做啊。啊，你是好心呢他都不能接受，反而还误会，那这个就不善巧了。所以教人以善勿过高， 啊，当使其可从。啊，你希望人家好的心啊，是难得的，但是你用的方法要循序渐进，不能让人家很难接受，最后就拒绝了。啊，所以得不到别人的认同，啊，不能责怪对方啊，要先反省方法对不对。这一次这个鸠山夫人呢，到中兴来，在整个行程当中啊，有几次变化。啊，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化？为什么要变？哎，可能我们在这两天的接待过程当中啊，心里想，怎么又变了？不是计划好了吗？好，那我请问大家，谁喜欢变？为什么变？您看哦，假如我们只是在自我的思考里面，我就是不喜欢变啊，增长我执。可是你假如提升为什么要变，你的成熟度就高了。为什么要变？楞严经讲了，随众生心因所之量啊。变就是为了他欢喜嘛，他能接受的方式才变嘛。为什么之前要计划？计划了我们心里有一个底，可是计划不能变成执着，计划了客人不能接受，然后你跟客人讲你就是要听我的，可不可以？完了，麻烦了，那他下次就不来了。鸠山夫人回去，要走的时候呢，跟主任跟我们几个同仁都讲，我会很快再回来的。哦，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在选十几个日本的同修啊，要到我们中兴来培训呢、啊。这个都是攸关日本的因缘呢、啊。坦白讲了、啊，变的话呢，大家挺辛苦了，但是辛苦啊，值得了。而且大家也要体谅啊，所有的变呢、啊，都是为了要利益对方，我们要能理解到这一点。而我们做计划呢，那是一个做事的态度。最起码很多事情我们都有预先做的一些演练准备，准备好了以不变应万变。哦，好，当然呢，在整个接待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一些组长啊，负责事情的啊，在调度人力当中啊，首先自己的心不能急啊，有时候你一急了，那个交代的事情啊，十秒钟又变一次了啊，那可能小组里的人有时候会无所适从。所以面对任何变化的时候，自己的心要先定下来，先把情况搞清楚。再来哦，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，尽自己的本分，该是你负责的事好好去做，不是我们职权之内的不可以乱指挥哦。不是我们管的事我们去指挥啊，整个会乱掉的。啊，所以这个随缘方便呢、啊，啊，这个都有柔软，都有善巧方便在其中。它广植因功，这个广啊是心量啊，啊非常广大，有缘了就尽心尽力去做，啊积因德，啊积功累德。啊，这个是啊，利益大众了啊。经文上接着讲到了，且以敦伦勤学守谦忍辱，与夫因果报应之言，逢人化导，为日不足。面对跟大众的因缘呢，都以最重要的敦伦啊，敦睦五伦。五伦其实就包含了所有人与人的关系的勤学，一个人不勤学啊，他不可能有智慧的，一没有智慧的，他的人生呢一定越走越多障碍，造越多孽了啊。所以学习重要啊，好学近乎智，才有智慧。再来守谦，牵挂六爻皆吉， 才能吉祥。不谦虚了，对人傲慢了，就得罪人了，甚至于跟人有冲突了，所以要守谦。再来忍辱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忍不住脾气，忍不住情绪了，事情可能就要恶化了。啊，忍得一时之气呀，免得百日之忧。一句话忍不住了，骂人了，起冲突了，可能呢彼此的关系啊就破坏掉了。啊，善后啊，可能还要解释半天呢。哦，还要去弥补了。啊，所以忍得一时之气啊，免得百日的担忧了。与夫因果报应之言，哦，还包含因果报应的这些道理故事啊，一有机会就法供养给他人。而这个因果啊，在于净义公寓造神记，我们知道呢，意念都有造业了，所以一念不正呢，就造业了。真明因果的人，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呢，都非常谨慎，绝对呀，要对治念头。啊，圣皇之分在乎一念呢，啊，那这一念最纯净纯善的，就是念念都是南无阿弥陀佛。那念佛是因呢，成佛是果。啊，念念行住坐卧保持佛号了，那这一生呢，成就一定有把握了。当然，我们学念佛法门都知道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了。有这样的感悟了，一有机会啊，决定把念佛法门介绍给亲朋好友。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的心了。啊，所以逢人化导为日不足。一有机会看到人，赶紧把这些好的道理告诉他，啊，都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啊，这个是不疲不厌的心，哦，而这一段当中啊，这个敦伦呢，啊，这个敦字就是人非常啊浑厚厚道，来经营这五伦关系，而且伦常也是规矩。是常道，所以要顺着规矩啊，处事待人。好，比方做领导的人，敦伦啊，我们有责任呢，啊，爱护教导底下的人，而团体当中啊，要分层负责。君子师不出其位，你分层负责，你该有的职掌，你好好去做。你负责的事，你带的人，啊，所以领导者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你直属的几个下属，这个就是敦伦啊，具体的落实哦。再来呢，下属呢，就听你直属上司的话，哦，比方我们是组员，我们听组长的话。好，改天你的处长来给你交代事情，你要怎么办？哎呦，处长了，哦，又跟主任关系很好，不能得罪他。啊，这以人情做佛事，是吧？好，那你就跟这个处长讲，处长，我只听我组长的话，不能听你的话，这样好不好？这个话没错。让人家听起来会很难受，这人情要敏锐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啊，处长，抱歉，您可不可以啊交代啊交代我的这个组长啊，让他来给我安排事情啊，哎，这样呢，他也知道我在做哪些事情啊，这样他心里比较清楚啊，对我们这个组啊，他要去调度也比较方便。啊，掌握情况，好，麻烦您给我组长交代一下。大家都在学呢，啊，像我呢没当过主管的，当得 很不恰当，常常呢没有敦伦，没有守规矩，哎，这个时候一提醒，哎，您给我的直属上司讲啊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又没守规矩了，那赶紧按照组织啊分层负责下来安排事情就对了，那这样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职权去做事情，这个组织啊就顺了。道理呢都要落实在工作当中啊，那我们学了才是解行相应了。好，今天早上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